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老爸，晚上要喝酒，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。董酒好喝，醒酒快。董酒窖藏系列，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，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，所以我选择 VIP Kid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诵读小站，我是静乔。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雪节气，虽然今天并不会下雪，但是我们仍然期盼着一场雪。接下来我就为大家分享田舍之创作的《期盼一场雪》节选。雪在北方虽然是司空见惯，但一年只有挨到冬天才能期盼下几场雪。遇见大雪天，孩子们往往都兴奋得不得了。一进了冬天，好玩的东西就少了，小孩子一心期待下一场雪，仿佛期待一个大奖。小雪这个节气虽然不代表一定会小雪，但似乎离这个期待近了。让我们一起看看古人造的雪字，一起期盼一场雪吧。雪字最早的字形上面是雨，下面是彗星的彗。惠字的甲骨文原本只有上半部分，它看起来很明显是扫帚的形状，这也是惠字的本意，所以我们常把彗星称为扫帚星。后来惠字的小篆字形下面加了一只手，也就是右字，表示人拿着扫把。再后来右字慢慢楷化，像是横过来的山字，于是有了现在的惠字。古人造字很有意思，入冬天上的雨水降落，遇寒气而凝结就成了雪。古人并不是不会表述凝结的形状，比如冰字甲骨文的形状就很像两朵雪花，完全可以在雪字下面加上冰来表示雪，可古人非要用会，或许是古人也曾感慨飞雪连天的气象，也曾感动于大雪扫过世界静谧如初的节力吧。说文解字里，许慎对雪字的解读是凝雨悦物者，悦即是悦，看起来许慎也觉得雪是可以让万物喜悦的，万物皆喜雪，尤其是植物，冬天潜于地下，如果地面能铺上一层厚厚的雪，植物便可以取暖，不致冻伤，春回大地时雪化成水，还可以滋养生命，所以自古便有瑞雪兆丰年的说法。可见古人对雪的期盼与热爱与我们是没有分别的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疏， 至疏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索， 上下求索。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动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我好像在哪见过你，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鲁泽西有些动容地对默默说，潘宇啊，他毕竟给了我最美好的青春，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坚定地选择了跟我结婚。他本是信任我的，是我没有把握机会，是我当时没有好好的努力。现在呢，我总算有点能力了，可是我跟他的缘分已经尽了。我没有别的想法，我就是想补偿一下他，帮助一下他。默默，该说的都说了，毫无保留，也没有必要对你保留。 这些话你跟我说有什么用？你得告诉潘宇，你要是不说清楚，那他还以为他继续有机会，整天想跟着你复婚什么的。 我会跟他说的，相信我，默默，潘宇人不坏，真的，她不是什么坏女人，她只是在追求她想要的生活，这无可厚非的。 我没说她是个坏女人呢，我这不是怕你重蹈覆辙吗？ 不会的，好马不吃回头草嘛，这个道理我懂。 哼，你懂才怪呢，都当孩子他干爹了。 你看，说着说着怎么又说回去了？潘宇现在自己创业，还带着孩子。要真说有报应之类的，他也算是在吃苦头了。你是没有看他住的那个地方，大概就30平米都不到吧，又破又旧，那小区里连个保安都没有。 哟，你都去过他住的地方了？ 嘿，我去一下怎么了？我是孩子的干爹。 嗯，默默，牛脸。 默默。鲁泽西语重心长地说，他是连打车都舍不得呀。还有前段时间他孩子病了，还多亏了周宁静的哥哥把孩子送到医院的。 谁谁谁？周宁静的哥哥？ 嗯，那个律师周宁海。 这哪儿跟哪儿啊？ 周宁海在追潘宇。 不会吧？ 我觉得挺好，真的，他们俩呀挺合适的。 你真是这么想的？ 当然了，是，我承认一开始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心里也是咯噔一下。 啊，咯噔一下，吃醋了吧？ 你瞧瞧你说的，不是吃醋，我是怕这个周宁海3-2天新鲜劲儿，对潘宇不是认真的。哎，可是这段时间看起来呀，人家确实是一片诚意啊，听说还拿着房产证向潘宇表白呢。 厉害了，那潘宇为什么不同意啊？他不是最喜欢这些物质的东西吗？钱呢，房子啊什么的。 你不要总用老眼光看人好不好啊？ 我看潘宇不同意八成就是因为想跟你复婚。 所以啊，我一定会跟他把话说清楚的。 和我没关系啊，我走了。 哎，哎，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 那还要怎么样？ 鲁泽西一手扶墙，下巴尖抵着默默的额头。默默扭头躲开，鲁泽西伸手掰住他的下巴说，你就一点不想我？ 鬼才想你。 对不起，我为我的唐突求婚向你道歉，因为我后面的那些不由衷的话向你道歉。怎么惩罚我都可以，只是再也不要提分手，再也不要离开我了，好吗？ 哎，别闹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 鲁泽西凑上了自己的嘴唇，抹杀着默默的耳朵，在他的耳边轻声说，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离开了。 百成出院在即，听说方志远给他办了个趴，高兴得不得了。 看着百成的笑容，不知怎么的，方志远竟有些心酸。方志远想起了很多当年的事情。当年第一次看到百成，百成站在一堆女生里是那么的与众不同，那么的显眼。他的那双眼睛总是含着笑容，笑容里隐隐有着不能亲切却让人渴望亲近的魅力，几乎每个男生都想成为他的朋友，包括方志远。他们一起读霍乱时期的爱情，也一起听陈奕迅的歌，那个时候总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，生怕这种美好稍纵即逝，却又希望时间能过得快一点，像翻页的书卷，直接抵达那个大团圆的结局。只是粗心的方志远一直没有发现百成的困顿与无助，想来那个时候百成的母亲就已经生病了，百成的父母早已然不和睦了，包括后来百成的突然离去，方志远竟没有追根溯源，就这样让他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自己的生活。他很心疼他，是此刻的他，只是方志远也明白他并不爱他。时光早就给了他答案，生活本也给了他最好的安排，那就是和周宁静结婚，和他共度此生。他应该珍惜生活赏赐的，虽然以前他并不觉得这是一种馈赠，反而觉得饱受束缚。百成的爱自我促狭，热烈浓重，和他相比，周宁静的更无私些，也更具体些，和自己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。方志远以往总觉得百成是他的最爱，却不知他爱着的只是那段青葱岁月，那段不可逆的回忆。这么多年，用周宁静的话来说，自己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。方志远理解了周宁静的操心，也宽宥了他的专横。如果没有遇到他，他方志远永远都不会长大吧。现在他明白了，可是他周宁静却远远地离开了他的生活。方志远像个失去了臂膀的人，接下来唯有跌跌撞撞，唯有继续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 新天地运营部周宁静办公室，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束鲜花，花是刚收到的，还附赠了漂亮的水晶花瓶，里面夹着的小卡片告诉周宁静，接下来每个星期他都会收到这么一束娇艳欲滴的鲜花。卡片的底下是一个 APP 的名字，解语花。据说这是宝泽集团和毛俊共同开发的鲜花速递 APP， 当然花儿不是毛俊送的，是 Mike。 周宁静正看着卡片， Mike 推门进来了。宁静啊，我想请你帮个小忙。 啊，怎么了？ 是这样，这个周末呀，我母亲要来茂城，我呢想请你当向导，带她四处转一转。 我？ 是。 不合适吧？啊，对了，还有这花，这花也不合适。 依我看，这都没有什么不合适的。我母亲要来，你是我的下属，我的朋友，陪同一下。谨下地主之谊，这也能说得通吧？ 哼，强词夺理。 还有这花呢，是你同学的生意，我支持一下也是应该的吧？再说了，他和我们新天地是有合作的，我们这一季的会员礼物送的就是他们的产品，你先试用一下，这也没有毛病吧？ 我都无语了。 无语就好嘛， 我就希望你什么都不要说，依着我的意思就好。 麦克，太独断了啊！ 虽然我是你的领导呢，现在啊，你们这些女生啊，不就喜欢霸道总裁的范儿吗？啊，我呀，看来还得努力呀。 嗯，那个，你母亲，她什么时候到？ 周六上午。怎么了？不会没时间吧？ 周末，小周子会跟他爸过去住，我这边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 那就好，啊，锁定了啊！麦克笑着离去了。 麦克的母亲要来，让周宁静作陪。他这是要干嘛呀？让周宁静见他的家长的意思？周宁静微微有些慌神。 星期五晚上，百成出院了。方志远把他接到了陆泽熙公寓，还邀请了柏树林。这边陆泽熙他们早就安排好了，但事先跟王翠沟通好，把这位心理医生接了过来。潘宇主动请缨要下厨帮忙，陆泽熙也不好推辞，便私下嘱咐方志远，让他把周宁海叫来。说实话，邀请周宁海方志远是不愿意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是百成的趴呀，不管他怎么想，这百成在面上现在就是他方志远的女朋友啊。女朋友出院给他庆祝，请前妻的堂哥来参加，这都叫什么事儿啊？陆泽熙便软硬皆施，给了方志远各种压力。没办法，方志远只能邀请周宁海了。周宁海一听说潘宇在，二话没说就应下了。这个钱大舅子居然也是个多情的，这让方志远有些诧异。 百成和方志远进门，见柏树林、安文、明航、老八、毛俊、陆泽熙都在，周宁海居然也来了，还有潘宇。他们俩是打过交道的，算是熟人。潘宇的儿子小杰非常可爱，虎头虎脑的，很有礼貌的叫着阿姨。除了这些人，还有一张陌生的面孔，王翠，据说是陆泽熙的朋友。柏成亲昵地挽着方志远的胳臂，和众人打着招呼。潘宇转身回到厨房，周宁海哧溜的就跟了进去。潘宇无奈：“哎呦，你跟进来干嘛呀？”“ 做饭呢。”“ 就你？”“ 我怎么了？”“嘿，潘宇啊，你别这么看不起人啊！我要不会做饭，单身这么久，我怎么活下来的？”“ 靠你妈妈呗，或者外卖，怎么都能活。”“ 我喜欢自己做饭。哎，对了，你还没有吃过我做的饭呢。”得，今天呢，我就给你露一手。 呀，我怎么就不信呢？ 周宁海接过了潘宇手里的菜刀，拿过一个土豆，吭哧吭哧，不足半分钟，又细又均匀的土豆丝就出来了。这把潘宇看得目瞪口呆。周宁海笑着说：“啊，怎么样？现在呢？现在信了吧？”“ 嗯。”“还真看不出来。”“ 行行行啊，你啊，在一边打打下手吧。今天呢，我主厨。” 潘宇歪头一乐：“哼，我说你这人心可真够大的。”“ 嗯？”周宁海一边切菜一边问着说：“哎，这话怎么说呀？”“ 今天是百成出院，方志远给他庆祝呢。你不觉得你的身份有些尴尬吗？”“ 哦，你是说志远跟宁静离婚了，现在呢志远又有女朋友了，所以我出现就会尴尬。”“ 对呀。”“ 实话跟你说吧，不尴尬那是假的。但是呢，一个呀，尴尬也没用，他们已经离了。美丽之前呢，我跟你说，我做了很多的工作，我已经尽力了。离婚呢是他们俩自己的选择。再一个，不是你在这儿了吗？我想见你呀， 就算再尴尬，也得厚着脸出现吧。你要这么说呀，那我这儿还有件尴尬的事儿呢。 嗯？ 这是你前夫的公寓，我能不尴尬呀？ 我 这还是你前夫的厨房呢。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 哎，我听说还是你前夫邀请我来的呢。 啊？ 哎呀，真没看出来呀，他呀这是想撮合咱们俩呢。 去你的。哎，好好切菜。 哎，道路是曲折的，但是目标是明确的，这就行了嘛。鲁泽西领着王翠正和百成那儿套近乎呢。鲁泽西笑着说，哎，百成啊，来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王姐。 百成打量了一下王翠，见她白衬衫外面穿着件米色开衫，下面的一条寻常的黑色 A 字裙，长发挽在脑后，一脸的笑意，看着倒和气。嗯，王姐好。啊，你好。王翠和百成握了下手。 方志远说，哎，百成啊，你和王姐坐会儿啊，我和志远呢到厨房看看。这盘鱼炒菜啊，我还是真不放心。说完，鲁泽西拉着方志远走了。 百成点点头。 方志远还没有走到厨房，就被柏树林给拉住了。柏树林警惕地看着王翠说，哎，志远，那是谁呀？方志远附在柏树林的耳边如是的一番耳语，把情况都告诉了他。 不远处，柏成眼睛一瞥，看到了这一幕。柏成笑着问道，王姐，之前一直没有见过你，现在哪儿高就啊？啊，我是医生。医生？哦，哪一科的？你不会是整形医生吧？老陆他们医院的。王翠轻轻地摇了摇头。啊，怎么说呢？姑且就说我是个治感冒的吧。心灵感冒。百成微微不适。什么？心理医生？嗯，我是老陆和毛俊的心理医生。哦，他们俩的？他们俩还看心理医生呢？其实呢，每个人都会经历心灵感冒，知道自己不适了，想治治感冒，这无可厚非。啊，也许吧。啊，那老陆他怎么了？这我可不能告诉你，这是老陆的隐私。啊，理解理解，我也就是随口一问。啊，对了，你先坐着，我去找志远。百成想站起来。啊，百成，王翠立即叫住了他。我呢，知道你在经历着一些事情，你这次住院，我多少也知道一些原因。啊，王医生，我们之间还没有那么熟，再说我也不是你的病人。啊，百成，就当我这是职业敏感吧，我总觉得你心里有些话想找人说说，你要是不介意呢，我愿意倾听。谢谢你，不用了，我好得很。那行吧。我说着，王翠站起来，从包里掏出了一张名片。这是我的名片，随时欢迎你过来。百成压低着声音，却怒气满满。我没病。王翠仍是微笑着。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谁都有过不去的坎儿，包括我。百 海城没好气地接过名片，随手往包里那么一塞。 方志远和陆泽熙正在阳台上说话呢，百成走了过来。 老陆，你能回避一下吗？我有话要跟志远说。 陆泽熙笑着走开了。方志远看着百成说，怎么了？ 怎么了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故意的吧？ 方志远知道百成一定是察觉什么了，但仍然说，什么我故意的？你这是怎么了？ 你故意安排了一个什么心理医生过来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觉得我有病吗？ 没有，他是老陆的医生，老陆呢一直想感谢他，想请他吃饭。 请他吃饭？请他吃饭什么时候不行啊？那非要今天吗？ 是不是凑到一块儿了吗？ 我不傻，我也没瞎，你这是故意的。百成抖动着双肩，我没病，我怎么会有病呢？ 百成，方志远小心翼翼地靠近了百成。 够了，什么欢迎派对呀、啊？全都是骗人的，骗人的！百成说完，转身就跑。 百成，百成！方志远追了出去。 等默默捧着鲜花到场的时候，百成和方志远已经不在了。柏树林和安文也走了。陆泽熙的公寓里便只剩下陆泽熙、毛俊、老八、王翠、潘瑜、小杰和周宁海。默默的花儿本来是想送给柏成的，一见他不在，顺手就把花儿送给了潘瑜。潘瑜有些错愕，哎，这个默默前几天还和自己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，今天怎么是态度大变了呢？ 陆泽熙用小勺子轻轻地敲击了一下酒杯，示意大家，各位，今天的主角啊，我们的柏成同学因故离席，但是不能浪费这桌丰盛的宴席，这可是潘瑜和宁海哥他们俩的劳动成果，所以呢，首先要对他们表示感谢。 潘瑜有些不好意思，周宁海带头鼓起掌来，气氛总算没那么尴尬了，众人都找到了位置坐下。 陆泽熙没有坐下，他慢慢地举起了酒杯，啊，刚才我也说了啊，不要浪费这桌宴席，那么总得要找个由头庆祝这个好日子吧。这样吧，第一杯呢就敬潘瑜，他代理的化妆品牌入驻新天地之后反应不错，可以说是广受好评。潘瑜啊，我敬你。大家也纷纷举杯敬向了潘瑜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 一家一团去旅行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，时间自由，行程私密，专车专导，服务专家，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，欢迎致电1010-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。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，健康的养生品，有品质的生活品，有格调的电器，其实远不止这些，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，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。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，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。 PM，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。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，限时折扣，秒杀多人拼团，一应俱全，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，走进田间地头，优质的商品选择，专业的品控把关，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，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，保驾护航。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，月月有好货，周周有新品，天天有折扣，惊喜不断，精彩无限，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，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，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，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，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，带你长知识开眼界。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，还在等什么？抓紧参加吧！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微蓝北京”，大写的微， 蓝天的蓝。 昆明湖上被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对着铁花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有一顶和小二，斗志必报九霄拳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为你光波棒耳边。 87.6，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 奇，拍案。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书， 至书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大家纷纷举杯，敬向潘禺。潘禺站起，一一碰杯。 陆泽熙仍然没有坐下，他又说：“啊，这第二杯啊，敬我跟默默。”老八疑惑地说：“什么？你跟默默？” 默默低头笑。 陆泽熙说：“哎，默默，你也站起来。” 默默似乎在犹豫。 陆子期笑了：“啊，你看啊，在西亚呀，你是我的上司，可是在这儿啊，我才是主人呢。” 你真是的。默默这才站起来，举起了杯子。潘禺眼里微微划过一丝不安。 陆子期说：“我和默默呀，在座的也都知道我们俩的情况。啊，这分分合合的有好几次了，但是这一次经过我们俩的深思熟虑，我们还是决定继续走下去。”老八站起来举起了酒杯：“哎呦，那太好了。”那个第二个站起来的是周宁海，他也举起了杯子：“好啊好啊，啊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好事好事。哎，这杯酒啊必须喝啊，咱们沾着喜气儿。” 除了潘禺，其他人也都站了起来。小杰拉了拉潘禺的袖子：“ 妈妈，干爹这是在给我找干妈呢。” 潘禺一个机灵，这才努力地微笑着：“ 啊， 来，你敬他们俩一杯，替妈妈敬他们，快去。” 陆泽熙和潘禺对视着，陆泽熙发现潘禺的眼睛里含着泪水。方志远、安文和柏树林在四处寻找着柏成。柏树林埋怨方志远自作主张，安文呢也颇有微词。三个人分头寻找，结果柏树林竟然在自家的老宅子找到了女儿。鬼使神差的，柏树林的脑子里 忽然晃过女儿可能去老宅了的念头，没想到她真的就在那儿。只是这个老宅子早已拆迁了，这一片地方已经盖成了工业园了。 百成独自坐在一个厂房门口，捧着头，神色恍惚。 白树林马上给方志远和安文打电话，这边呢又连忙安抚着白成。 我没事儿，我就是想回家看看。百成笑着，这笑容在辉煌路灯下透着几丝凄楚。 白树林挨着女儿坐下了。我也常回来，还记得吗？啊，当时啊，咱们家那位置啊，就是这个工厂里边那个地方。 我当然记得，我们家是一座二层小楼，你的餐馆开在一楼，我和妈妈呢住在二楼。 嘿，是，可惜啊，都已经拆了。 爸，你说妈要是还活着该有多好。 哎呀，你妈要是还活着看到你这样，不知道该有多担心呢。孩子，咱不能拿自己开玩笑啊，更不能跟自己过不去。志远呢，他没有恶意。 我知道，你别劝我，我就是控制不了我自己。爸，我没病，我不可能有病，我不会像妈妈那样的，我也不能像妈妈那样，妈妈发起病来很可怕的，真的很可怕。 柏树林试探性地伸出了手，揽住了女儿的肩膀。 女儿竟轻轻地靠在了父亲的肩头。妈妈发起病来真的很可怕，在广州的时候他总是闹着不想活，一次又一次的自杀，一次又一次吃药看病，可是都没用。妈妈厌恶这个世界，妈妈也厌恶我。 方志远和安文走了过来，白树林做了个嘘声的手势，不让他们惊扰百成，那两个人就只是站在一边。白树林安慰着女儿说，啊，你已经回来了啊，回到爸爸的身边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 那会儿爸爸，你知道是什么在支撑着我吗？不是你，也不是舅舅，而是方志远。我一想到有一天我会见到方志远，我就告诉自己，我一定要坚强，我一定要照顾好妈妈。我也在努力地照顾我自己。 白正啊，谢谢你啊，你把自己照顾得挺好，挺好。 可是爸爸，你说志远他为什么就不懂呢？我能够感觉得到志远他已经开始讨厌我了，就像妈妈讨厌我那样。爸爸，而且志远也会像你抛弃妈妈一样抛弃我的。我不想离开志远，我不想离开他。爸，我回卯城看到志远的第一眼，我就知道我这辈子我都不可能再离开他了。 白成啊，也许志远他有他自己的苦衷啊。 可是他已经离婚了。 听爸爸的劝，给志远点时间。 我等不了，我也等不下去了。 白成，一旁的方志远说话了。 百成抬头看到了方志远，站起来又要跑。 方志远一把拉住了他。 百成吸了吸鼻子，脸上有愤怒，却还是一把抱住了方志远，死死的不肯撒手。安门和百树林对视，两个人走到远处。 方志远说，我们先回去好吗？ 我不想回去。我知道的，我一回去你就会送我去看医生，妈妈也看过医生，妈妈也一样的，可是看医生没用的，妈妈还是离开了我，所以我不想回去，我不回去。 不看医生，没有医生，我发誓我绝对绝对不会再干这种事了，除非你自己愿意去尝试。 真的吗？ 真的。 那你会离开我吗？ 我不会。此情此景，方志远还能说什么呢？他不能就这么抛下百成。也许在百成现在的世界里，他方志远是唯一的救命稻草了。要是自己的委屈真的能求全了百成，又有什么不可以呢？ 志远，志远，你爱我吗？你还像以前那样爱我吗？ 这些方志远真的回答不了。他脱下了外套披在了百成的肩上，说，走吧，我们回去吧。 陆泽西公寓，潘瑜端着杯酒独自站在阳台上。客厅里很热闹，可那些热闹和他全无关系。站在潘瑜这个角度，看到小杰在屋子里跑来跑去，看到陆泽西和默默站在一起像一对璧人，看到老八毛俊他们举着杯子一次又一次地祝贺着陆泽西抱得佳人归，以为回到某城就不再孤独。但是潘瑜没有想到，等待着他的却是如此深切却又无法言表的孤独，而且这种孤独还不能够被别人看出来。潘瑜想表现得很大度很优雅，他很想当众祝福他们，可是那些言不由衷的话他真的一句都说不出口，只能经由儿子小杰的口让孩子祝福他们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潘瑜背叛过陆泽西，如今这些不过是一个有趣的翻转，只是这一次换潘瑜悲痛，换潘瑜绝望。 周宁海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过来说，潘瑜 啊，你怎么过来了？ 今天晚上我就是为你来的呀，你都不在里边，我待着有什么意思？ 谢谢你，宁海。 这些年呢，我就学会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尽量去接受命运的安排啊，不管你信不信啊，命运的所有安排都有它的道理啊。比如说要是我不离婚就不会跟你相遇，每一次分离的后面呢，那紧跟着的就是另一次相聚。 这算是在安慰我？ 不，这是我想趁虚而入。 哼，我想今晚的一切应该都是陆泽西早就想好的，真难为他了，还想着给我个台阶下，这样一来我总不至于太难堪。 很感谢啊，他的善意又精心的安排里给我设定了一个角色，虽然呢目前为止他还是个配角，不过呀我甘之如饴。 没有人永远是主角，至少在陆泽西的生命里我不再是了。 这天星期六，方志远到周宁静家接小周子。 小周子一坐上方志远的车就神神秘秘地说着，爸爸， 妈妈今天去机场了。 方志远笑着说，哦，她要出差啊？ 不是，我偷听妈妈打电话了，是小麦叔叔的妈妈来卯城了。 小麦叔叔？ 嗯。 方志远的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小麦又是谁呀？ 麦克叔叔，不过外婆都叫他小麦。 哦，这是准备见家长了。 外婆说，小麦叔叔和妈妈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不许妈妈跟小麦叔叔交朋友。 那你呢？方志远试探着问，你喜欢小麦叔叔吗？ 还行吧。嗯，小周子看起来似乎在认真思考。嗯，可是小麦叔叔对妈妈很好。 哦，方志远本想问什么，又觉得再问下去好像不合适，就转移了话题。啊，那今天你想到哪玩啊？ 只要跟爸爸在一起，去哪玩都可以。小周子高高的昂着下巴，笑得很甜。卯城机场，康婷推着行李车，款款走向麦克和周宁静。麦克正努力招手，而周宁静也在微笑。康婷不是没有听儿子提过周宁静，在儿子眼里，这个女人非常有魅力，工作出色，长相清秀，还特别有上进心。如今见面，儿子所说的周宁静确实有些夸张了。论姿色，周宁静不过中人之姿，再看打扮嘛，虽然周宁静穿着一件质地不错的连衣裙，但早就不是今年流行的了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那个牌子前年的款式。还有周宁静的包，算是一个轻奢款，没有超过3000块人民币，也不是什么新款。鞋子倒是不错，嗯，鞋尖略有些起皮，看得出来他尽力用鞋油去掩盖，但这一切都逃不过康婷的火眼金睛。就这个样子，到底是哪个地方有魅力呢？康婷实在是没有看出来。身材嘛，也许对已经生育过的女人来说，周宁静的身材还算不错，可是比起麦克的前女友，那可真是差远了。儿子的前女友名校毕业，出身书香门第，父母嘛，一个教授，一个副教授。至于这个周宁静，一瞧就是小门小户出来的，而且他还有过婚事，而且他还是卯城这种小地方的人。当然了，这一切康婷都不会写在脸上，她是个聪明的母亲。就像之前儿子要和前女友分手，康婷心里虽然10万个不同意，但儿子说这是他们俩商量过的决定，好聚好散，康婷便没再说什么。其实问题的症结，就是因为儿子被外派到了卯城，两地分居才不得已分手的。可是儿子喜欢这份工作，有割舍不了的情怀在里面，康婷也全都能够理解。好吧，分吧，以儿子的条件一定能够找到更好的，就算没有更好的，那也应该找个差不多的吧，而不是面前这种女人。康婷还是伸出了手，一脸笑容。宁静，你好啊。周宁静握住了康婷的手，啊，阿姨好。啊，不错。麦克呢？他老是跟我提起你，你果然很有气质。 如此言不由衷，但康廷还是说出了口。 麦克接过了康廷的行李车，妈，我们走吧。 康廷很亲热地挽着周宁静，像久未谋面的朋友，更像一个体恤小辈的长辈。明行家刘素芝从厨房里端出最后一道菜，招呼明行和海丽吃饭。海丽上一次来是以老八妻子的身份，而这一次却是明行的女朋友。刘素芝的热情减轻了海丽的不适和尴尬，可是海丽总觉得有些话必须趁着今天跟刘素芝说明。海丽想说的就是她不能生育的事。刘素芝特地开了瓶红酒招待这未过门的准儿媳，不知道为什么她总觉得跟海丽很投缘儿。这个女人接地气善良，最重要的是她和儿子情投意合。回想着自己和亡夫的过往，磕磕碰碰未必有多顺遂的几十年，大多时候都是幸福的。能够幸福，他们的基础那就是情投意合。刘素芝拼命地给海丽夹菜，来来来，海丽多吃点，你看你看你都瘦成什么样子了。海丽微笑着举起杯子，啊，阿姨，我先敬你一杯吧。红酒是给儿子和海丽准备的，刘素芝身体刚刚好些，喝的是果汁，她赶紧举起果汁，不无豪气，来，干杯。两个人都饮尽，海丽说：“阿姨，不知道我的情况。”明行有没有跟您提过呀？啊，阿姨都知道。今天呢，咱们不提以前的事，咱们要说的是往后的生活。海丽顿了顿说：“阿姨，我的身体……” 海丽，明行拼命地使着眼色。 海丽正色，继续往下说：“阿姨。”我小产过，受了损伤，被医生判定我以后不能生育。刘素芝缓缓放下手里的杯子，刘素芝傻眼了。康廷到了酒店，麦克去安排接下来的行程，房间里便只剩下他和周宁静。康廷洗漱完换了一身衣服，从行李箱里掏出一个盒子招呼周宁静坐下。啊，喏，这是给你的。康廷递过盒子，周宁静惶惶接过。啊，给我的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不过胜在一片心意吧。这是我上个月去法国的时候带回来的一条丝巾。周宁静看着盒子上的 logo， 啊，阿姨，我不能要，这个不便宜。哎呀，不过是一件小礼物，你就收下吧。我知道你一直特别支持麦克的工作，对麦克更是多有照顾。我这次过来，你又亲自来接机。啊，听说这两天你还要陪我四处转转，我这个人呢，就是不喜欢麻烦别人。你呢，收下他，让我心里多少能过意一点。那谢谢阿姨，我收下。宁静，你和麦克认识多久了？这话问的，两个人认识是从麦克外派来卯城以后啊。康廷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周宁静也微笑着如是告知。啊，是啊，麦克来卯城可不是快两年了吗？ 麦克玛从小就非常的优秀，调回北京那是迟早的事。可惜麦克呀，不愿意跟他父亲做生意，也不愿意像我这样做学术研究。作为母亲，我呢又向来是支持麦克的决定的。为了留在某城，麦克还和小顾分手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们是朋友，那你应该知道小顾的事吧？听来这小顾应该是麦克的前女友了。啊，知道一些。小顾的父母跟我呢是同事，我们在同一所高校。小顾的父亲还是我们学校的副校长呢。哦，哎呀，这两个孩子啊特别般配，又是从小一块长大的，是真正的青梅竹马。哎，可惜呀。听来是挺可惜的。我呢不止一次跟麦克说过，我说你要是跟小顾分手了，往后呢不一定能够找到像小顾这样的女孩子了。阿姨，我相信麦克一定能够找到合适的对象。合适啊，这个词用得好，用得好。这婚姻呢是讲究门当户对的，没有门当户对，感情再好那也是白搭。也许吧。周宁静大致已经猜到康婷的意思了，她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和麦克有什么发展，心内自是一片坦然。其实婚姻确实有许多讲究。对了，我差点都忘了，宁静，你对婚姻应该是比较了解了，毕竟你有过婚史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：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：徐北威，录音师：张笑音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。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、美酒、健康的养生品、有品质的生活品、有格调的电器，其实远不止这些。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，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。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，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。 PM，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。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，重装上线，限时折扣，秒杀多人拼团，一应俱全。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，走进田间地头，优质的商品选择，专业的品控把关，推荐更优质、更稀缺、更超值的好商品，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，保驾护航。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，月月有好货，周周有新品，天天有折扣，惊喜不断，精彩无限，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，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。我的体会